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刚才我们唱这三首诗歌，我想了想，这个非常好哎。你看哈，第一首是你真伟大，第二首呢就是成圣需用功夫，第三首呢就是向高处行。啊，你再读一遍的话呢，你就明白，它就是一个人信主的一个灵命历程哎，是吧？当你认识到主的伟大以后，你就不得不服下来。这个时候你信了，信主以后呢，就因信称义了，不是？今天我们讲的哈，那因信称义了以后呢，你没完事呢，成圣需用功夫啊，得下功夫的成为圣洁，这叫这个不断的用我们每一天活出基督的那种样式来成圣。这个时候呢，还要凭着信心，对吧？哎，这个我们这个义啊，神的义，因着信，以至于信啊。然后最后一句话是因义人必因信得生哎。那第三个首诗歌就灵命历程到了高处行啊，这叫什么？罪被赦免，认识到神的伟大，然后得救，然后什么得胜啊，三样。我们同被义灵所感，他选了三诗歌，谢谢他哈。那个，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都是这样的，要下功夫的成圣，要下功夫的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缺点，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那一根刺，这根刺呢是不容易被拿去的刺，要求神帮我们拿去。那神拿不拿？他说了算，就像保罗身上的刺，保罗说：“你给我求了三回。”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谁给拿去了吗？没有，为什么呢？下一句话就答案：我的能力是在什么？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但是我们要求神，不断的给我们拿去我们的刺。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啊，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是吧？我们凭着感恩的心顺利地度过了又一个教会的年度。今天是我们新年度的第一天啊，10月1号啊，10月1号也是中国的什么国庆节，是吧？我们教会呢在10月1号，新的一年又向我们召唤，新的挑战又向我们迎来，新的力量需要我们向神去什么祷告祈求啊！因为我们每一天要往高处行，不往高处行，下一句话怎么说？就往什么低处流啊，这就下去了就哈。一定要往高处行，这是我们在人生当中短短的几十年当中真是要这样做的哈。我本人就是这样想的，我也是这样愿意努力的。每一天要不断的更新，每一天不要想自己吃老本，我原来什么什么样，我原来什么样。哎，我讲到没讲过我原来什么样，是吧？因为什么？哎，保罗说要忘记背后，要什么努力面前，向着什么标杆直跑，这是一个得胜者的路啊。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根据4年以前我定了一个5年的计划，那么这是5年计划的什么最后一年了，是吧？最后一年的题目就是主内合一，彼此相交了，这达到高峰是这样，知道吧？哈，达到高峰，主内合一；达到高峰，是吧？彼此相交啊，是吧？哎 ，fellowship。所以，那么第一个季度主题就是和睦同居，美善义呀、啊，这三样哈、啊，美、善、义。那么就是根据诗篇133篇，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什么何等的美呀、啊？啊，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我们知道这5年来，我们看见啊，这第5年了，这4年以来，我们看见我们弟兄姐妹的灵命大有提高啊，对于圣经的问题，对于圣经的这种研究的程度，对于研读圣经、背圣经啊，所有的这一切啊，我们都大有提高啊。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当中的时候呢，就看透了神的美意。神的美意就是和睦同居， 达到合一，这是最高峰啊，不是说我独善其身高峰，不是啊。所以说当我们看见这样的时候，灵命往上升的时候，就是什么，就要更上一层楼啊。我们发现原来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就看得站得高看得远，原来神的美善是这么多啊。哎呀，原来我站着矮的时候，我以为已经够了，再高一点的时候，神的奥秘不可测度，对吧？太多太多，所以要更上一层楼，这叫高处行啊。那我们知道在我们高处行的时候，不是我们欣赏，而是说美善向我们招手啊，神的美善向我们召唤。哦，原来神那测不透的奥秘太多太多，他愿意向我们彰显神的，神的奥秘愿意向我们彰显，不是藏着不变了啊，神的亘古不变的奥秘是要给我们彰显的，不彰显有什么用，对吧？哎，但是彰显的时候呢，必须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程度啊，我们达到什么程度，他给我们彰显到什么程度。所以神向我们彰显的他的什么最宝贵的现在，他的奥秘，它的属性就是美与善，啊，神是美的吗？是。神是善的吗？是。所以我们在当我们信靠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想到了，哦，原来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一位什么？我们的神是一位创造的神。所以我们读是 God is a God of who creates。God is a God who creates. 我们人呢 cannot create. The scientists cannot create. They can only invent. Invent. Invention. To discover something existed already there. 我们人不能够真正创造什么东西。我创造一个人不可能啊，人只能发明发现。上帝创造的那个奥秘是多么的多，是吧？所以这是人与神的区别。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创造的神，他不但是一位创造的神，他更是一位在万古以前给我们预备了救恩的神。他给我们预备了救恩，那你说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救恩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没有呢？啊，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我想知道上帝那永远的亘古不变的长存的他的意义，他的意愿，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啊，你愿意了解这个吗？可以。你愿意认识神吗？神是可以认识的吗？是啊。那只要我们真正的和神同行啊，那你说我到底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啊，我如何才能够享受享有上帝给我的福分呢？啊，就是到底我怎么才能知道他的旨意等等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讲啊，和睦的真谛 The Essence of Unity 啊。我们先请弟兄做一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又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历程，新的一年在向我们召唤。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是抬起发酸的腿，挺起我们的手，不断地仰望你。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要刚强壮胆，来跟随你的时候我们不气馁，当我们有病的时候，主啊，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全能的医生。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愿意向你祈求，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你就加添。当我们在面前真是感到自己毫无希望的时候，你就给我们带来了一线的曙光，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感谢你，赞美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以下的光阴，正如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以上敬拜赞美的光阴，感恩不尽。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第一点，和谐彰显神创意啊， The harmony reveals the original invention of creation 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跟随主的人，在跟随主的时候呢，我们的 灵命历程当中啊，我们会经历到神同在的甘美，对吧？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啊，神突然间充满我，突然间他的灵在我心中，我有说不出的高兴，说不出的甘美啊。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相信神啊，本身他就是美善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尝到的这个美善，是因为神就是美善的啊。那虽然如此，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神的奥秘我们不知道啊。那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求啊，要求啊，那要求求神与我们同在，求圣灵充满我。你能知道神的奥秘吗？绝对可以，圣经的教导啊，要做一个属灵人，属灵的人参透万事，神的奥秘都能参透啊。参透的目的不是为了彰显自己，乃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最主要的啊。那我们怎么来与神同行？仰望神的恩典，那我们才可以享受神的美善啊。那你说我怎么来认识神呢？神的话语是我们认识他的一个桥梁。神的话语是什么？就是这一本新旧约全书，圣经啊，这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桥梁啊。那他给我们这个圣经，就让我们认识到他的属性是什么。你打开圣经第一章第一节，你就看见上帝是一位创造的神。起初神什么？创造天地呀，啊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heavens and earth。所以说这句开门见山的话，毫不隐瞒的向整个的宇宙宣告：天，此天此地乃神之创意，是神所创造的啊，毫无疑问啊。此天此地有开始之日，也有结束之时，这也是告诉我们，是创世纪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哦，原来上帝是创造的神。那你说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啊？创造的世界让这个世界充满了灾难啊，一个飓风再来一个啊，让人无家可归，是吧？那你说为什么？那或者说你心中有疑问，到底在上帝创造人类之前有没有人类存在，说等等之类的问题啊。那你不怕有疑问，就怕你不去认真去研究神，研究神的话语，不是研究神哈，要认识神，不能研究神啊。神讨厌人研究，神喜悦人认识。但是你要去研究研读圣经啊 ，study the Bible 是吧？嗯，那我们想到人在读圣创世纪的时候，你似乎感觉到创世纪，哎。是一个从无变有，对吧？哎，那我们再读一下这第一节和第二节哈。你打开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啊，你看一看哈，它的重点是什么。打开了以后呢，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齐声朗读一遍哈。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好，那么我们再往下读之后，自己在家读之后，你发现了，哦，整个的这一第一章就告诉了我们神怎样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那么在创造这个天地万物，就把这个空虚混沌圆面黑暗的地球奇迹般的造成了一切。造完了以后呢，到了这个是31节的时候，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他造完了以后，他说什么？刚开始第一天 It is good 到第六天 It is 什么 Very good 啊 Very good 完了以后呢，他就什么就完事了啊，就是说一切都是什么Very good。 谁没说哎呦我造了以后都有了，所以说重点不是从无变有，重点是什么？从圆面黑暗混沌的局面变成一个有秩序有顺序井井有条的世界。秩序很重要，也就是说 可以这样说，就是上帝在第一章当中给我们显明了一个从混乱到什么秩序的局面 ，from chaos to order 啊 ，this is the point of 这个 Genesis chapter one 啊。那我们看着从用它从那个秩序啊，为什么秩序好呢？啊，你看他造了一个人，造了一个这个动物，造了这个太阳、月亮，完了以后呢，哦 ，good， everything created it is very good， 非常什么？非常的好啊，甚好啊，就是说都有秩序了啊，充满了秩序，充满了美善，这叫从混乱到秩序的过程，就显示出了神创造世界的真正目的啊。那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呢？啊，我要强调这个善，这个美是什么意思啊？那神创世不单单是创造了一个存在的世界。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真正目的呢，是创造了一个有秩序的、井井有条的、美好的世界。可以这样说，秩序指向了这个世界之物质的规律，同时秩序也指向了万物的和谐与美善。啊 ，Shalom 啊，就这个意思哈。啊指出了这一切，让我们看见哦，原来是美善的啊。所以，无论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人与动物之间、人与植物之间、人与万物之间，都要和睦相处，有秩序的相处，这叫 harmony， 叫什么？和谐，是吧？你唱和谐这个 harmony 最容易理解就是唱。唱诗歌，唱歌的时候音乐当中啊，那个高音低音啊，男高音男低音，女高音女低音，唱完以后和谐，它才好听啊。哎，你耳朵悦耳就要动听，是吧 ？Harmony。所以这个世界也是这样的，世界一定要在上帝的眼中 ，Harmony， 要和谐啊，这叫和睦啊，和睦同居。和睦相处，和睦相处。刚才提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人与动物之间、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表出是说一个什么？上帝创造之初伊甸园的一个美善世界的表征，啊，在伊甸园当中就这样，啊。但是弟兄姐妹，今天为什么我们要相信神？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敬拜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认识神？刚才我提到神是可以认识的吗？是啊。那么基督徒在竭力的寻求神，在仰望神，在认识神的时候啊，我们想到了我每天要更加认识神，对不对呢？完全正确，完全正确。那我们怎么来认识神呢？首先我们要想到，我不是说我信迷信，你给我点福分我就知足了，我享受人生之幸福就行了。不是，神要让我们去认识他，就认识他是一位美的神，是一个善的神啊。不是说你父母生了孩子，孩子说哎呀你给我钱，我说就是就有生活费行了啊。父母说这个，我给父母说一声你真好，走了完事了。你要了解你的父母，他的苦口婆心的去来养育你的这个意图是什么哈？哎，孩子了解父母，父母高兴，你比给他，比孩子怎么来说好话都好，是吧？那同样情况下，上帝要我们认识到他的属性是美的，是善的啊。那你说，为什么人会对神产生许多误解呢 ？Point， 要点就在于没有认识到神是美，神是善的，就对神产生误解。产生了很多误解，和神的关系破裂，人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人和自然的关系就破裂，人和自然的关系破裂了，人和人之间破裂了，那么人和家庭之间的就破裂，家庭到大到国家之间就互相战斗，你不对，我要把你杀了啊！那个国家说你敢杀我也杀你，咱同归于尽，是吧？哎，你有原子弹我也有，是吧？这叫什么？以自己作为一个什么标准来衡量，绝对人 要用这个办法来衡量来解决问题，只能是 chaos， 是越来越混乱啊。这就是 in the beginning 之前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们知道人喜欢斗啊，啊，人之间斗，斗完以后一看还不过瘾，再上西班牙去斗点牛，是吧？斗牛都斗半天，然后牛把肠子给挑出来了哈、啊，哎，再斗蛐蛐，再斗那个什么啊，是吧？哎，反正斗呗，斗斗斗鸡还有是吧？哎，斗来斗去啊，斗来斗去，不行，我再和神斗吧，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啊，这谁说的话？啊，不敢说哈、啊，反正是，与天斗去，battle with heaven is fun， battle with man human is fun， 啊 ，battle with the earth is fun 哈、啊，其乐无穷啊！你看哈、啊，这厉害吧哈、啊，动啊！说今天的灾难越来越多啊，世界的秩序越来越混乱，人的心也越来越向神背离啊。说当人民遭遇到不可抗拒的灾难的时候，他就想起神来了啊，就许往往把这个目标瞄准到神身上啊，想起神就说：“哎呀，上帝是一位好心的老人，是吧？”这儿的话，可能他忘了啊，这么多灾难，我告诉他，你看这个人这么多灾难，你就帮帮他们的哈、啊，帮帮他们，然后这个。就是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就是我们今天不是学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啊，第一章第25节就说了哈、啊，就是说这个将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啊，这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把神呢也看成造物的受造的了啊，受造的啊，有的时候呢就，哎呀，怕神忘了。哎呀，忘了不要紧，我向神祷告，我摇动他的手啊，大山也摇动啊，这个道路崎岖的也变成平坦了，是不是？那有一首歌嘛，是吧？哈，我摇动他的手啊，那个，我每一次祷告，我摇动他的手，大山也被移动，道路也被批评，使列国都归向你啊！啊，我有时候我就反过来想哈、啊，我反过来想，我如果不摇动他手呢？不摇动他手呢？大山也不移动，道路不平坦，列国也不归向你了，那还是我厉害啊，我使劲摇是吧？说不能够细分析，一细分析的话，有些诗歌呢不符合神学啊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是什么？哎，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来祷告啊，我们要什么？谦卑的在上帝面前跪在他面前向他仰望。仰望他的怜悯，还想到他是善的，他是什么美的，我不必要去告诉他你怎么做才能够是善啊！我也摇动不了神的手啊，神的手太大了，我哪能摇动呢，是吧？哎，你就好好祷告向神。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想到这一切，我们知道，哎呀，原来不是说我告诉神要照顾这世界，我告诉神啊，要什么善待这些人啊，不然的话我心里边想，我不敢说你就是凶神恶煞，反正你是不理解我们人的。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就以绝对化的自我来随意的论断神，这很厉害哈，很严重哈，绝对化自我，我是真理来论断神啊，有的时候这种罪是不可赦免的，而且呢，是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你明白过来，你耳朵听见，眼睛看见，心里明白过来，下句话什么呢？我就医治你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想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无论是善的，无论是美的，啊，都不是人来界定的。我再说一遍哈、啊，不是说我们善的标准是什么？不是说我们说美的标准是什么？不是我们来见，因为连善和美的本身都是由神的本质和特征来定义的啊。也就是说，我们有一点我们要牢牢的记住，但就是一切的生命、荣耀、良善、祝福都在神自己里面，在他的里面啊。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是吧？也就是说，唯独在神里面的 啊，而且呢是再归给神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满足。我再说一遍啊，你看圣经说呢，一切都是出于神啊，神是一位独一的万福之源呐， 啊万福之源，这是神啊。所以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把一切的美善都归给神啊，神是美的，神是善的啊。那我们如何才能够了解神的美善呢？他高高在上，诗篇133篇第一节就告诉了我们：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美善就归到什么了？弟兄和睦同居这儿来了啊。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原来我们只要做到了弟兄和睦同居，就能够表现出神的美善啊。你说什么是和睦同居啊？到底什么叫和睦同居啊？啊，大家天天和和平平在一块儿，是吧？同在一个屋檐下。你别说我，我也不说你，我们都说好话。我们再炖点土豆，吃点牛肉，土豆烧牛肉，这越听越像共产主义生活，是吧？这就是什么？这是何等美，何等善嘛？不是这个意思哈。哎，那你说什么叫和睦同居呢？啊，而且他说汉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汉，还必须得弟兄在一块儿，姊妹在一块儿不算还哈，是这个意思吗？那要这样来理解，那就真是说啊，就偏了哈，不是这样的。大卫写这首诗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一首是去赞美朝圣者。经过千山万水，上星期我不是讲了朝圣者吗？哈，跋山涉水，完了以后呢，非常的累。地上在路上，有的人让蚊子咬了，有的人还得了疟疾，像感冒什么之类的哈。哎呀，一到了，好不容易到了朝圣之地耶路撒冷了，大家什么？哎呀，摆设筵席啊，然后因着神的祝福、神的怜悯、神的慈爱，那么我们之间原来有仇的、隔阂的没了啊，我们以前原来有怨恨的忘都。抛在脑后了，是吧？哎，这样的话呢，哎呀，就是说是这样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为什么？因为什么？弟兄相交的时候，再也没有隔阂了，真正的爱在里边，是吧？哎，这叫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这是一种暗示，暗示什么？就他强烈的暗示了，将来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圣徒永远相交的这种。情景，我再说一遍哈，这种何等善事就是来暗示将来在神的国度、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些人哈，他们永远相交的美好，就是 is strongly implied the beautiful atmosphere of the friendship of the fellowship of the saints under Christ in His kingdom 啊，就在他的这种基督耶稣宝血下的遮盖下。这叫 fellowship 啊，我们教会有七个 fellowship 啊，叫团契嘛啊，这个团契来预示将来天国的和基督在一起的团契啊，这样的一种和谐的和睦的场面，这叫弟兄和睦同居啊。所以弟兄在这儿也不是说光弟兄，他来预表什么？预表一个整个的。他超越了弟兄，超越了姊妹，超越了家庭的含义，乃是指同族。这同族就是指的所有的，今天就是我们就是同族了啊！哎，我们就在基督耶稣宝血下，我们都是什么一家人嘛，是吧？你整天唱，我们都说一家人，是吧？不是唱着歌嘛，就是这意思。那我们同居是什么意思？同居也不是说是同。住也不是说同在一个屋檐下，乃是指这个精神上面的啊，这个关系啊，精神的连接啊，就是圣灵，我们说同被一灵所感嘛，是吧？那同说一样的属灵的话啊，这是什么？同居啊，同居。所以弟兄姐妹，信徒在基督里面的联合，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学功课，我们需要什么？哎，往高处行，每一天想到我如何往高处行，不是说我明天我再穿高跟鞋，再高点，再高点哈，我高处行了我哈， 往高处行就是每一天把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把它去掉，是吧？哎，完了以后呢，来接纳弟兄姐妹，来接纳他的美德。哎，完了以后想到呢，我接纳也不是为了造成一个什么这个 harmony atmosphere， 就是这种非常和谐的一个气氛，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什么？而是想到了，哦，原来神要求我，我只有这样，耶稣基督才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我们还怕什么呢？是吧？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所以我们今天想到了弟兄和睦同居是个极大的奥秘，人能明白吗？能。那就是谁能明白呢？只有蒙神拣选的人，借着神的祝福才能最终的明白，最终的达成和睦同居。这是我们今天主题啊，和睦同居。记住啊，和睦同居不是说没有不同的观点啊，没有不同的观点那就麻烦了，那叫同流合污，是吧？嗯，要有不同的观点不行，但是在基督的耶稣宝血下，我们洗净，我们想到何为神的善良、纯全、什么可喜悦的旨意。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呀，是吧？原来和睦同居是美好的，和睦同居是善良的，和睦同居是情谊最深厚的，啊，叫美善义啊，和睦同居最重要的是刚才我提到的，是上帝的创造的初衷。那我们相信神是喜悦和睦的，我们相信神是什么？喜悦和谐的神，他是喜悦万物都井井有条，都在他的啊恩典和他所创造的这个有秩序的上这个地球上来生存啊。你说人把地球搞得一团糟，是吧？弄点核武器还不行，再弄点厉害的，这儿污染了，那污染了，是吧？鱼也不敢吃了。在中国的话，你要吃个什么苹果，有的时候感觉到好像啊。这个我看，我这次回去看这个卖菜的那个青菜，哎呦，咱们家种的菜的话，拿上来后过一会儿就蔫了，是吧？哈，他那卖三四天还是又令又绿又脆，这个茂盛啊，都那个油菜，尤其那油菜都挺着，是吧？哎呦，我说，哎呦，我走这几年怎么中国的技术这么发达吧？哈，后来他们说，我听他们说，这上面放着什么打的那个生长素。你想这黄瓜好几天以后还顶花带刺，那黄花还开着，是吧？你咱们家那个花说还没摘下来呢，就那黄花就没了。所以说呢，这个但是人把这个地球改成 chaos， 但是上帝如果说那你搞的话，我也把宇宙弄成这个了啊，我也不让它有规律运转了哈。今天都从太阳从东边出，明天从西边出，我觉得哈，哎，到底我让你掌握不住，我让你哈，那不就麻烦了吗？是吧？那一下就完了。所以上帝是喜悦什么？哎，有秩序的上帝，我们要有秩序啊，要秩序。那么上帝也是喜悦和谐的上帝，和谐就是秩序，就是其实呢，你恨恶和睦，就等于恨恶美善。对吧？恨恶美善就等于恨恶神呢，啊，所以说诗篇说119篇第68节说：“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You are good, and what you do is good。”这是神，这是神啊！那保罗也这样说。保罗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然后呢，依靠他，完了以后呢，还得再归于他嘞。”你过于他的话，你没有这个善，没有这个 disorder chaos， 他不要，因为上帝本来就是有秩序，创造有秩序的，我们必须有 harmony， 有什么 unity 啊 ，in one body， 然后的话才能再归于他，万有都是什么出于他，从他出来的，然后呢，哎，然后依靠他，然后才归于他啊 ，from him， through him， and。For him are all things， 所以这是罗马书11章36节说的啊，换句话说，当我们说某件事、某件物是善的时候，那善的本身就和神的性情相和谐。我再说一遍啊，当你 善的时候，那个善的本身就和神的性情相和谐了，这多么美好啊！所以这是得多奥秘哈，揭示奥秘的 discover 奥秘，得罪神就等于得罪了善啊，那就是恨恶神，你就恨善。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哈，这个寻得智慧的，说寻得的就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比蒙耶和华的恩惠啊。这是箴言书说的，所以我们要寻求生命，要什么？寻得生命以后呢，耶和华都给我们恩典，啊，你不求着他都给你恩典。所以说得罪我就得罪了生命，这是箴言书告诉我们的哈。所以神不仅仅是美善的神，他本身就是美善之源。那你说拒绝和谐？拒绝和睦就等于拒绝美善，拒绝美善就等于拒绝神，啊，你再推回来推理是吧？哎，所以神是本为善，那么他创造之初就是为了万物的和谐，啊，万物和谐，啊，和睦同居，这是第一点哈，和睦彰显神创意。那么第二点，追求和睦终归一啊，啊，和睦是吗？彰显神创意，完了以后呢，追求和睦终归一啊。The pursuit of harmony brings unity to all eventually。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什么同归于一呀。”终归一啊，啊，那刚才我们讲到了神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的初衷就是使万物井井有条、有规律，是吧？和谐，让他所造的人也能够和睦同居，啊，目的是什么呢？来效法上帝的善和什么？上帝的美，是吧？何等的善，何等。那么和睦同居是什么？什么叫和睦？和睦就是和好，和睦就是和谐，和睦就是和平啊。旧约里和睦有很多的很多的意思哈，啊，旧约有你读的时候，就说表示安全也是和睦，表示没有战争也是和平，对吧？和睦、平静啊、丰收，这些都代表了和睦、健康啊、人际关系和谐、神人关系和谐啊，这等等，自由、正义。啊，这个，那么新约当中呢，就更加清楚了，那告诉了我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祝福啊，啊，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祝福，这不就和睦了吗？啊，你把朋友当你的朋友，你把仇敌也当做你的朋友，那么就没有敌人了嘛，哈，啊，你把敌人当做你的朋友，啊，也是你的，这不就？爱你的仇敌，为那恨你的祝福，这是马太福音五章告诉我们的哈，五章四十四、四十五节，啊，耶稣当时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啊，彼得拿着刀把一个人的耳朵给削下来了，是吧？哎，耶稣赶紧制止了，不制止的话，我就把那耳朵给削下来了，是吧？他说什么？耶稣说：“收刀如鞘吧，凡动刀的，必要什么？哎，死在刀下。”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二节。耶稣不希望人去战争，是吧？耶稣说：“收刀如鞘吧，我是和平之君，我是传和平的福音。”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和平之君，是吧 ？Dear Prince of Peace， 对吧？那是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是吧？哎，马太福音就说了，他本来是这个。传的是什么叫登山宝训的时候特别都是使人就是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吧？哎，要和睦，要和睦同居。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传的是和平的福音啊，那保罗把这个福音叫做和好的道理，和好的道理呀，啊，所以这就是，那你说人与神，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这个整个动物，怎么才能达到再和谐呢？啊，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什么？你说咱不说别的，文化不一样，你没法和谐，对吧？哎，那时候我在中国的时候，在大使馆里边那个经常和英国人一块吃饭。英国人啊，有个 Scottish， 尤其是苏格兰人爱开玩笑的哈。苏格兰人拿英国人开玩笑，英国人拿着这个苏格兰人开玩笑。那天呢，英国人说了：“哎呀，就是我在这个在森林里边拿着枪什么的哈，拿枪哈，拿枪走，和一个苏格兰人在一块儿。”他说：“啊，这个 look out， 啊，这来这个动物了哈。”那个苏格兰人砰吓倒了，哈哈哈都笑了。我怎么听也笑不起来哈，这叫文化不同是吧？你没有办法，他们的很多 idioms 哈，我们都不明白。就像我们说一点什么古代那些成语什么，他们也不明白一样啊。有性格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地域的不同。那么背景不同，那么还有这个他的就是说信仰的长短不同，你怎么能够合一呢？是吧？没有办法，我告诉你，绝对没有办法。但是又有办法，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什么？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重新造出来了，哎，重生了。那么新造的人都有 the character of Jesus Christ， 都有耶稣基督的什么？哎，他的性情。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什么都变成新的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基督里面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和平之君啊，和平之君。所以他来到世界上就是传和平的福音啊。那你说耶稣来？传和平的福音，他不传和平福音呢？或者说这个地球真的需要和平吗？啊，如果不需要和平，他来确实没有意义啊。这个世界已经不可救药，所以说他来到这世界啊，这样出现了很多的，不说别的吧，就是说这些疾病的问题是吧，罪恶的问题，战争的问题，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叫什么神人出现了裂痕以后造成的结果，啊，我再说一遍啊，你再推理一下，所有的一切坏事都是因为神和人之间出现问题了，啊，出现了问题，就开始要杀人，第二代的人就开始杀了，人太少了，是吧？你不能杀父母，就弟兄俩，那就把弟弟杀了吧，就把弟弟给杀了，哈。这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这就和人和神之间出现裂痕了啊，就出现了问题，没法和解了啊。所以说，死亡也是这样来的啊。死亡就是人必须要死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罪了，你不死没法解决问题啊。所以死是一种刑罚。那人怎么办呢？要彻底悔改，完全改变，那建立和平。才能够在神眼中看为善，看为美。所以说，当我们在神面前，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你才能进入那个和平的国度，就是天国啊，那是 harmony of fellowship， 和谐的团契啊。所以，天国是和平的国度，天国是善的居所。那我们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要追求和睦，追求和睦首先要什么？刚才我说出现裂痕，首先和谁出现裂痕？和神。说追求和睦首先和神要搞好关系，这是钥匙哈 ，the key， 和神在搞好关系啊。你想想在哪个地方出现问题了啊？与神和好，想神彻底改变啊，我们和神原来有问题了，我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哎。要和神，刚才我说人和神要和好，搞好关系。我们反过来说，神和人那就不对了。神和人从来没有出现问题，是吧？都是人找事儿，没事找事儿，非找果子吃吃哈，然后再犯点罪儿，都是神和人，人和神啊中间出现问题，不是神和人啊。所以我们要和谁和好？那么我们怎么和好呢？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也没有办法和神和好，神是圣洁的，所以说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 啊的救赎，这就是又回到福音的点上了，是吧？救赎才能和谁和好。那么第一点，第二点，追求和睦还要追求和人和睦啊，人之间和睦。那怎么来做呢？啊，人是最复杂的了。刚才我说了，各种性格都有，怎么搞呢？只有在基督里面，还是在基督里面，这是新造的人啊。那就是说，基督来干什么呢？因为我和你之间有墙，这个墙，耶稣来把这个墙给推倒，用自己的身体给推倒的，那就没有墙垣了啊，哎。所以我们就和睦了啊，就和拆毁了以后两下合一，这圣经的教导啊。所以我们信主以后要一定要想到要和神有一个这个神学家啊，是他也叫历史学家，叫汤恩啊。他说这个科学家就是他说爱因斯坦使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啊缩小，成为邻居了。但是呢，基督是我们人和人之间成为兄弟关系了。什么意思？就是说，爱因斯坦发明完了以后呢，这个时间越来越短了一样，好像我们坐飞机啊，做什么都可以啊，是吧？缩短距离，就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但是呢，只有耶稣基督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成为兄弟关系。你看，现在虽然交通工具特别发达了，居住条件越来越好了，但是呢，因为这个原来我在国内听说过故事，在一个楼栋里边住，对面那个楼栋里边住了个单身汉呢，死了好几天了都不知道，是吧？就过去的时候呢，住的不太好，大家都见面，你吃饭了吗？是吧？吃了吗？那什么意思啊？吃完饭那是最幸福的了，没得饭吃，是吧？大家都很熟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想到这个。兄弟和睦，弟兄和睦同居，要以什么？基督为标准啊！基督在我们中间，我们才能和睦同居。没有基督不行。那么第三样就是追求和睦，还要什么？追求家庭的和睦啊！家和叫家和什么来？万事兴是吧？哈，这中国的家和万事兴是吧？这是他说的也是非常有哲理是吧？你家庭和睦。啊，您这个什么事都好办了，是吧？这是从古代以来的。那么，我们都说把这个大家小家都顾好，大家是国家，小家是自己家，是吧？哎，那么这个和睦搞好了，国家和睦搞好了，邻居的国家和睦搞好了，哪有战争呢？是吧？这一切都解决了，哈，都解决了。是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呢。和平之君啊，所以在基督里面一切都迎刃而解了。追求和睦还要追求什么？最好的地方就是在教会里面追求弟兄姐妹之间的互相的接纳，互相的什么，哎，这个原谅，互相的这个提携，然后呢在基督里面互相长进啊，互相长进，这是我的肢体，是最好的。也就是说可以这样说，教会里面和睦同居的景象一出现，这个教会一定就是一个复兴的教会。我再说一遍，一个教会在基督里面是个和睦的教会，不管人数多人数是少，这个教会一定就是一个复兴的教会。不是说我这唱诗的时候连蹦带跳是吧，那叫复兴了，欢迎是吧，把手都拍肿了，那不是，那叫什么 chaos 扰乱，圣灵喜欢安静，这是神在神面前要安静和睦同居啊，这是一个复兴的教会。所以我们肢体之间互相的有互相照顾，这叫健康的教会，和谐的教会啊。因为什么？头是耶稣基督啊。最后追求和睦还要追求和自己和睦啊。我自己怎么还和自己和睦？我没事是吧？哎，其实呢最难做到的就是和自己和睦，对吧？最难做到的是吧？当我们知道我们和神出现都关系破坏以后啊，我们就出现问题了。其实呢，我们每天说话当中都带着和自己不和睦的话语，不信主的人都会说叫什么？他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是吧？这不就和自己过不去，不就自己不和睦了吗？是吧？他自己和自己都过不去了啊， 其实呢，有的时候呢，来看待自己、批判自己和这自我分析什么，这个自我夸耀、自我欺骗，这都是和自己过不去啊，都是和自己过不去。所以有人说，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自己，和自己一定要想到了啊，做一个智慧人，要认识自己是谁啊？怎么来认识自己呢？答案，人与人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合一的良药，人必须接纳这位和平之君做自己的主，主宰我的人生，没有成见了，没有人生这种野心了啊！我告诉你，说主耶稣三个字很容易，但是做起来难上加难。主耶稣，主耶稣，他是我的主，我是什么仆人、哎、如果他要是做我的主，人一定和自己能过得去，不但和自己过得去，和别人过得去，和家庭过得去，和国家过得去，和神之间就和好了。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平安的主。这个圣经上说，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恩的心。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归为一体啊，所以就是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呢，就是做啊 notary， 就是公证人，做公证人来见证啊。那么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还是一个审判官，就是 judge 啊。你说我今天心里没平安，怎么祷告也祷告不下去了呢？啊，有过这种情况的举手，反正我举了哈、啊，真的。敢举的是哈，这勇士哈。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情况。当我们祷告不下去，或者今天我没有平安了，是吧？哈，这说明什么？说明有问题了哈，自己或者自己和自己有问题了，和神之间产生问题了，这又没有平安啊。要自己的心，要耶稣基督平安在我心里面做审判官来抓住我啊，来衡量我合不合乎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要保持平安的心作为行事的准则。啊，如果我们良心有愧，如果我们犯了罪了，如果体贴肉体了，绝对没有平安。你说我不会，我好着呢，我犯完罪吃饭更香，哈哈，那说明心里边没有圣灵，只有这个说明。那但是呢，我怎么才能够重归于好和神？我告诉你，只有真正彻底的认罪，我们在神面前就能够再次和神和好，而且更加甜美和神的关系啊。所以说我们要犯罪要认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对吧啊？神是有怜悯的，神是有恩典的，必要赦免我们自己心中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要什么？要在神面前想到了哪一点得罪神了，我们要从哪一点堵破口啊？堵破口是这个，这是所以我们要与自己要和好啊，也必须要基督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啊，过着平安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是创造的神，他创造的心意始终没有变，从来没有变过啊！他创造的始终就是要把一个混乱的状况，圆面混沌的状况变成一个什么，哎，有秩序的状况。这他的心意永远没有变。神愿意人建立和天国建立关系，如果我们心里面混乱，我们进去我也感到不舒服，因为那里边没有混乱，没有基督纷争啊。所以他愿意我们，就是说怎么说呢，上帝创造了伊甸园，让你们让这个亚当在里面又修理又什么啊，修剪又整理的是吧，井井有条，吃果子是吧，就是这个过着就过着不知足了，就哈、啊、就是那么这种生活的话呢，就现在没法过了，对吧？怎么办呢？哎，还要死，面对死亡啊，整天要挣扎，哎，那么重归于好。第一个亚当成为叫人死的灵啊，叫人死的；第二个亚当叫人什么？活的灵，是吧？哎，第一个亚当让我们成为死的啊，所以你看一看圣经，从始至终啊，都是愿意人和睦。耶稣的教导，初期教会和睦同居，都指向了万物的 和谐呀、啊。希伯来文叫什么？沙龙是吧？沙龙啊，平安。那么这里边我们想到，你考察圣经，你会发现各个时代当中啊，都是这种这个有一种理想，愿意才重归到伊甸园的这种和睦同居的这种境界啊。那么我们看见，在历史上，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没有平静过哈，越来越多征战。那也上帝看着人可怜，就派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什么重归于好和上帝，再恢复那个伊甸园。但是那个伊甸园没有这个伊甸园美丽了，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更加美丽的啊，是人尝过死味又有的啊。所以我们要，圣经说你们要行公义，要什么好怜悯，还要什么来着，存谦卑的心的三样哈，借着爱心去在基督里面竭力的去追求和睦，建立与天国的关系啊，这是人要在神面前祈求的，也是神对人的心愿。我再说一遍哈，一定是神对人的一个心愿，让我们和睦同居，饶恕啊，饶恕别人啊。耶稣说你们要饶恕人，你们要不饶恕人，我在天上父也不什么了，也不饶恕你们，是吧？要想到如何饶恕别人啊，要盼望新天新地，我们就要在地上过一个天国的生活，和睦同居啊啊！因为天堂没有死亡，也没有征战啊，所以我们盼望天国的同时，在地上要活出天国的美善的生活来，那就是和睦同居，那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背一遍，一起来起，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和睦同居美善意，乃是和睦的真谛啊！我们请低头祷告哈、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圣经一打开就发出亮光来，你的话语一打开就给我们希望，你的应许向我们表明的是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渴慕这永远的生命，我们就要在你里面服从你的命令，你让我们和睦同居，让我们效法你的美，效法你的善，也让我们从心底里面想到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我们在你里面愿意合而为一，我们才能够完全。因为你说我们要像你的完全一样，主啊，我们要效法你，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就每一天不断的来建造，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求主坚固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也求主激励我们一颗爱你的心，感恩不尽，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阿门。